的时代，让我共你当中走过，共创无穷色彩，好让后世看这一缕爱，是你明亮的心，完完全全燃烧我，世界如冷。爱我越多，我方知怎么过。哪怕以后风波，是如何如何围绕我，让我共你平常面对，悠悠长一起爱下去。今天转眼间是未来，当沧海一笑之间不存在，愿我共你不舍不弃，任岁月来覆盖天地脉搏里，永远都记载，是你明亮的心，完完全全燃烧我，世界如冷，爱我越多，我方知怎么过。哪怕以后风波，是如何如何围绕我，让我共你平常面对，悠悠长一起爱下去。愿我共你心心相印，像化成里的吻，雨里同行，同行，回头便已是这一生。是你明亮的心，完完全全燃烧我，世界如冷，爱我越多，我方知怎么过。哪怕以后风波，如何如何拥向我，让我共你平常面对，悠悠长一起爱下去。童年时始终爱下去。